第七集，暗夜精灵的伏击。黑夜中，四名暗夜精灵的骑兵行进得悄无声息，偶尔只能听到坐骑发出的喘息声，或是金属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。他们像是在全神贯注地追踪着猎物。其中一位打头阵的骑兵拽动缰绳，命令那只巨大的刃齿坐骑停下脚步，然后举起一只手，瞬间掌中亮起一团蓝色的光芒，将他四周的区域照亮。那名骑兵的手里握着一枚小小的水晶，是他驱散了附近的黑暗。片刻之后，他用另一只手捂住了那件神器，熄灭了亮光。最令克拉苏斯担忧的还不是那枚魔法水晶，而是猎手裸露在外的紫罗兰肤色。 暗夜精灵，他们发现我们了，快躲到密林里去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 克拉苏斯一边怒骂自己是个蠢货，一边拽上罗宁往树林里跑去。暗夜精灵的骑兵立刻挥动水晶朝克拉苏斯的方向照了过来，夜色中响起一声呼喊，林中立刻挤满了骑兵。他们那凶猛而又敏捷的坐骑迈着矫捷的步伐，轻巧无声地向前腾跃。与主人一样，这些黑豹的眼睛也闪着荧光，黑暗中仍能清楚地捕捉到目标的踪影。黑豹发出雄浑的怒吼声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扑杀猎物。罗宁和克拉苏斯滑下山坡，钻进了灌木丛。一名骑兵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，另一位则掉头转了回来，继续搜寻。在他们身后，还有十几位黑豹猎手正在进行地毯式捕猎，意在切断猎物的退路。克拉苏斯和罗宁逃到了更加茂密的地带，而那名领头的骑兵眼看就要追了上来。罗宁飞速转身，念出了一句咒语，一枚耀眼的纯净力量之球击中了那名暗夜精灵的胸口，把他从坐骑背上打落，径直撞上了远处的一棵大树，发出一声闷响。这一记迅猛的攻击激起了其他骑兵的怒火，驱策坐骑以更快的速度杀来。克拉苏斯朝东边看去，发现敌人眼看就要成合围之势。克拉苏斯本能地释放法术，口中念出魔法咒语。那魔法本应该形成一道火墙，让追击者无法近前，没想到从他指尖只飞出几抹零星的火苗，没能起到任何防御作用，顶多分散了少数骑兵的注意力。大多数暗夜精灵甚至连头都没回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法术让克拉苏斯更觉疼痛与虚弱。罗宁再次出手，使用与克拉苏斯相似的法术，结果非但没像克拉苏斯那样失败，同时还要忍受肉体的痛苦，而是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。林中燃起了漫天大火，全身盔甲的骑兵彻底乱了阵脚。罗宁同那些暗夜精灵一样，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难以置信，但他立即回过神来，跑到克拉苏斯身边，拉起无力的克拉苏斯拔腿就跑。 他们太熟悉这个地方，很快就会追上来的。 刚才你说他们是 暗夜精灵啊？罗宁，想起来了吗？ 可这些暗夜精灵难道不是我们的盟友吗？ 你忘了吧，我们此刻有可能身在不同的时空。事实上，在暗夜精灵一族再次出现以前，就连巨龙们都认为他们早已经灭绝了。 克拉苏斯和罗宁听到附近响起了喊杀声，三名骑兵手举长剑迫近前来。打头的骑兵手里拿着那枚蓝色水晶，借着火光，罗宁看清了他的容貌。那张帅气的精灵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，从左眼延伸到嘴唇的位置。克拉苏斯想要再次释放法术，却根本连站都站不稳。罗宁扶他坐下，直面攻击者。他 他高声喊出一道咒语 Latonus Dilak。 只见距离敌人最近的树枝突然噼啪聚拢，形成了一道网状的屏障，一名骑兵被缠住，从坐骑上跌了下来。后面的同伴赶忙拽紧缰绳，让暴怒的黑豹收住脚步。他们的首领见状冲上前来，手起剑落，三两下就斩断了拦路的枝条。克拉苏斯让罗宁快跑，而罗宁此时却不愿遵从克拉苏斯的命令，从腰带里拽出一根水银短棒，转眼间短棒变成了一把闪光的利刃，这是某位精灵指挥官在一次战争结束后赠予罗宁的武器。面对利刃的光芒，暗夜精灵首领脸上的傲慢变为了惊讶，但他还是手持长剑冲着罗宁杀了过来。双方对阵激烈，打得火光四溅，罗宁的整个身体都在摇晃，暗夜精灵也险些从坐骑背上跌落。黑豹无法用他那锋利的爪子扑倒敌人，愤怒地连连咆哮。虽然身为法师，罗宁在徒手交战方面却从未疏于训练，温雷萨总爱向他传授战斗技法，就算是跟老练的战士交手，罗宁也能抵挡一阵子，加上有这把精灵武器助阵，说不定真能打败面前这个强大的敌人。可就算他再有本事，也架不住对方人数上的优势。就在他与暗夜精灵首领奋力厮杀的同时，另外三名骑兵朝他冲了过来，其中两人手里还撑着一张大网。克拉苏斯听见身后传来声响，回头发现那边也冲来三名精灵，同样是巨网在手。克拉苏斯使出全力，就是念不出法术，他感到十分绝望。罗宁看见了前方的那张网，于是将剑举起，以防那些暗夜精灵想要将他困住。暗夜精灵首领催促坐骑向前冲，让罗宁无暇分神。 小心后面！ 克拉苏斯提醒罗宁当心后面。结果在一瞬间，自己的侧脑被硬靴踢中，尽管还有意识，却再也说不出半句话。克拉苏斯只能无助地看着后方的暗夜精灵渐渐逼近同伴。罗宁英勇地与身前的敌人奋力厮杀，结果还是被身后的巨网给套住了。罗宁挥剑斩断了一段网绳，这时第二张网也套了上去，把罗宁罩了个结结实实。罗宁张嘴欲喊，暗夜精灵首领冲了过去，用带着手铠的拳头大力击中了他的下巴，罗宁倒在了地上。克拉苏斯愤怒地坐了起来，用手指着精灵首领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次他的法术终于起了作用，可惜还是打偏了，一道金色闪电没能击中目标，而是打在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，三根巨大的树枝应声折断，砸中了一名骑兵，把他连人带抱压在底下。看到克拉苏斯杀死了他们的一名同伴，带头的暗夜精灵怒目圆睁地瞪着克拉苏斯，他的属下立刻冲上去对着克拉苏斯拳打脚踢。克拉苏斯被打到彻底失去了知觉，战士们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，对着克拉苏斯一动不动的身体继续宣泄愤怒。黑豹嗅着鲜血的气味，低声怒吼着。当带头的暗夜精灵意识到那人也许就要被打断气时，才命令他的属下们停手。 萨维斯大人要抓活的，你们不想让他失望吧？ 其余的暗夜精灵纷纷停下手脚，眼神中纷纷露出惧意。他们害怕萨维斯大人，因为他对鲁莽者从来都不会手软，会让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。而且，通常他都会让瓦罗森来执行死刑。 我们很小心，瓦罗森队长，他们肯定能活下去。 瓦罗森队长点了点头。直到这一刻，他还是不明白萨维斯顾问怎么会察觉到了这些奇怪的陌生人。那天，萨维斯把忠诚的瓦罗森叫到跟前， 轻描淡写地说出林中出现了异常情况，要他前去调查，把任何可疑的人物活捉回来。瓦罗森目光一向敏锐，早就注意到了萨维斯紧锁的眉头，看来这所谓的异常情况绝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。瓦罗森转过头去看了看被随便绑在黑豹背上的两名俘虏，无论萨维斯大人让他们调查的是什么，这样的收获想必都不在他的预料之内。那个释放出最后一道法术的虚弱法师看上去有点像暗夜精灵，但他的皮肤却是苍白色。至于另一个人，他更加年轻，更有天赋。瓦罗森看不出他的身份，但他显然不具有暗夜精灵的血统。这位老兵还从未见过那样的生物。但瓦罗森根本不关心这些，因为他相信萨维斯大人对这一切自有定论，哪怕把他们大卸八块或是开肠破肚也能查明真相。而且不管萨维斯大人要怎么做，他手里的长剑都会非常愿意帮忙。想到这里，瓦罗森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。